的草原，一眼看不完喜马拉雅山，风风想念到天边，鼓声和弦弦在这里建家园，风吹雨打中树立五千年，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经得起考验，只要黄河和长江的水不断，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千秋草原，一眼看不完喜马拉雅山，风风想念到天边，鼓声和弦弦在这里建家园，风吹雨打中树立五千年，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经得起考验，只要黄河和长江的水不断，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千秋万世直到永远。 啦啦啦啦， 想和你在一起。